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0集，摊牌三。裴朗醒来的时候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周围有许多穿着讲究的侍女服侍着他喝药。裴郎对于昏迷前的记忆只停留在定王府的地牢里，有一个黑衣蒙面人从火中救了他，或许是救了他，因为他如今还活着。他不晓得救了他的人是谁，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人要救他，问了周围来服侍他喝药的侍女，只知道这里是瑞王府。裴郎隐隐察觉到沈庙和瑞王之间或许有些交情，不过二人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却不知道。他想着，瑞王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收留他，若是收留也定然是因为沈庙的原因。沈庙没有放弃自己，一想到这儿，裴郎的心中就微微动容，仿佛坚持的东西在这一刻都是值得的。虽然裴郎也不明白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是从何而来。正想着，屋里的门被打开，自外头走进一名年轻男子，背着个药箱走到他面前坐下，似乎是要替他把脉。裴郎起先没有认真看，以为这是瑞王府给他请的大夫，待看清楚那大夫的容貌时，先是微微一愣，随即叫了起来。 高太医， 他动作太大，牵扯到了身上的伤口，不由得嘶的一声倒抽一口凉气。高阳连忙按住他的伤口说道， 哎，不用这么惊讶，小心扯到伤口。 裴郎看着高阳，心中翻腾过许多念头。高阳是太医院最年轻的太医，说是医术高明，其实谁也说不清。不过皇家倒是极为喜爱这位年轻的太医，大约是因为他极会说话，经常惹得文惠帝龙心大悦，加上生得又俊朗，在嫔妃们的眼中就要比太医院那些糟老头子瞧着顺眼的多了。既然是宫里的太医，无缘无故的就不会给宫外的人瞧病，更何况这里还是瑞王府。裴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，莫非瑞王向文惠帝为了他借了高阳过来？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被裴郎否定了。定京医术高明的大夫虽然珍惜，却也不是只有高阳一个人，瑞王没有必要非要找高阳来而惊动皇家。那么第二个可能，就是高阳和瑞王私下里就有些交情了。这个可能实在是惊世骇俗。他抬眼看向高阳，目光有些怀疑不定，面上却是温文尔雅的微笑道， 高太医怎么在这里？ 高阳一边替裴郎把脉，一边说道， 瑞王召我过来给你瞧病，我就过来了。 他把完脉象继续说道， 差不多是稳定下来了，不过定王之前对你的双腿用刑，你的腿伤了筋骨，我得给你施针，否则你这双腿过不了多久就会废了。 裴郎一愣，傅修仪对他下手极狠，似乎是十分痛恨背叛他之人，虽然没有要他的命，大约也是没有想过要留着他的，所以对于肢体残缺之事不甚在意。事实上，若是没有那场大火里有人将他救出来，按照傅修仪的话，这几日也就该挖掉他的膝盖骨了。此刻听闻高阳说话，饶是裴郎一向淡定，心中也忍不住掠过劫后余生之感。 傅修仪下手可真狠。 高阳从衣箱里拿出一排金针，让裴郎坐好，挽起裤腿，开始慢慢地为他施针，一边施针一边说道， 外表倒看不出来他如此心狠。 裴郎心中一动， 高阳到底是明启的臣子，还是专为皇室看病的太医，可竟然直呼定王的名讳。不仅如此，说起傅修仪的时候，语气中也不见一丝尊重，仿佛在点评某个无关紧要之人。于高阳这样的身份，不但没有谨小慎微，反而这样实在有些奇怪了。高阳头也不抬，专心致志地为裴郎施针，突然开口道， 你是不是想问我和瑞王究竟是什么交情？ 裴郎顿了顿才笑道， 高太医愿意告诉在下， 不瞒你说，我就是瑞王的人。 高阳说道。这一回换作是裴郎不言了，他心里吃惊高阳的身份，可最让他吃惊的是，高阳竟然就这么毫不遮掩地告诉了他这个秘密。那高阳现在算什么？大梁派到明启来的奸细？潜伏在明启皇室又是为了什么？毒死文惠帝？还是干脆就直接被瑞王收买了，策反了？ 你是不是在惊讶我为什么要将这么大的秘密告诉你？ 高阳仿佛能够猜到裴郎心中所想似的，又继续说道。 不错。 裴郎坦言。 我的确不解。 这有何难？ 高阳一笑。 定王府起了大火，火灭之后傅修仪会派人寻找尸骨。找不到你的尸骨，傅修仪不是傻子，就会知道有人救了你。救你之人还一把火烧了他的地牢，这笔账傅修仪自然是要算在你的头上的。惹了定王府，明期之内只有瑞王府能庇佑你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和瑞王府绑在了一块儿。既然如此，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秘密不能说的？ 高阳抬起头冲着裴郎笑眯眯道， 咱们呢，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。 裴郎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就被人强行绑在了一块儿，还说什么一条船上的蚂蚱，心中郁闷也不是，不郁闷也不是。不过他很快就抓住了高阳话中的关键，他道， 定王府的那把大火是你们放的？ 当然。 裴郎倒抽一口凉气，那地牢可算是整个定王府最重要的地方，关着的人对傅修仪来说也十分有用，被人一把大火烧个干净，裴郎都能猜得到傅修仪心中的熊熊怒火。普天之下竟然还有人敢这么做。高阳说的没错，整个定京城内能让傅修仪忌惮几分的也就只有瑞王府了，也就只有瑞王府能够庇佑他。裴郎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出了心中最想问的问题， 是瑞王救了我？ 不然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救你出去？也没人敢冒这个险。 可是他为什么要救我？ 裴郎试探地问道。 因为别的人请求他这么做吗？ 他不知道高阳知不知道沈庙的事情，因此也不敢说出沈庙的名字，只怕给沈庙带来麻烦。高阳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一根金针刺进他的膝盖。裴郎眉头微微一皱，只听高阳说道， 不错，因为我们王妃所托。 王妃？ 裴郎一愣。 瑞王妃？ 他不曾听过瑞王有什么王妃，更不知道瑞王妃和自己有什么交情，就问， 瑞王妃为何？ 大约是看在曾和你有师生之谊吧。 高阳笑得体贴。 瑞王妃毕竟曾经做过你的学生。 她是 沈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